北京时间零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波者为您送上第一首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在漫长的岁月里，日本侵略者对北平实行残暴统治，陆河中学被炸，云居寺被炸，民居被炸，卢沟桥枪声震天，这是北平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刻。但这座有着古老历史和光荣传统的城市，欲强弩而不退，靠同心度浩劫。平西、平北、冀东、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在北平郊区燃起燎原烈火，抗战烽火席卷平郊。北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全力支援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保存发展了地下革命力量，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壮丽诗篇。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报告文学《北平硝烟》，作者孙经言，演播阿达。 正是因为有了民众的支持和激励，湖北口战役中国官兵才能在敌强我弱且无援兵的不利形势下顽强御敌2个多月，给日军沉重的打击。也正因此招致了日军对战区人民的仇视与报复。日军攻占湖北口后，将没有来得及逃走的青壮年百姓视同军人，见一个杀一个。湖北口城内北关、东关、上营等地遭到日军挨户屠杀，尸横遍野。日军还抓捕10几岁的年轻女子，足足装满3辆军用卡车，运往承德充当慰安妇。3月10日，日军扛着步枪，上着刺刀，搜索到湖北口胡同沟，将抓到的孙焕斗6名百姓全部刺死。战争进行期间，日本飞机多次轰炸古北口、石峡和密云县城等地，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徐廷瑶1935年所著《陆军第17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碑文中这样记述：以密云、石峡为我军枢纽所在，4月18日。日军用轰炸机数十连翔空中，大师烂炸，隆隆炎炎，地极天动，所过屡里为虚，无辜人民死于难者不可胜计。5月12日，日机轰炸密云县城，正逢县城农历吉日，人头攒动，日机投弹炸得赶集百姓血肉横飞，南街广义和孤衣铺10余人全被炸死在地窖里。战区百姓为了避战乱，纷纷外出逃难。仅仅密云县谭营天主教堂开办的收容站，就收容了上千难民。 难民们失去了家园财产，也失去了春耕的大好时光，衣食为艰，在困苦中挣扎度日。记得前几年有一部广受好评的电影《集结号》，我不知道这部电影是否有原型，但我知道在古北口的浴血奋战中曾经上演过一幕真实的集结号，地点就在帽山。为了描写帽山战斗情景，我三次来到帽山采访。帽山的外形酷似一顶帽子，这是一座黑色的石头山，冬天显得光秃秃的，既不美丽也不高大，但是却记录了抗战年代一段可歌可泣的悲壮史诗。这座山坐西北朝东南，东西长15米，南北宽5米，离古北口东关有1公里，正南方是北甸子沟古道，也是北齐长城的鸿门口，东北方向是龙儿峪。我们从古北口的战略要地盘龙山将军楼下来，经过炮筒子沟来到了帽山脚下。时间倒退回抗战年代，1933年3月11日，国军25师刚刚接访古北口阵地的时候，戴安澜率领的145团派出一个班的战士在帽山山顶建立军事哨所。一个班本来应该有10人左右，但是由于兵员不足仓促组建，这个班只有7名安徽蚌埠籍士兵，他们只携带1挺机关枪，就扼守在日军必经之地帽山。他们的任务就是用电话向北门关帝庙里的25师指挥部传递周围的战斗信息，保卫古北口城右翼的军事行动。3月12日中午，帽山通往北门关帝庙指挥部的电话线被日军的炮弹炸断，指挥失灵。帽山地处交通要道，最便撤离，也最易遭到攻击。龙儿峪阵地右翼被日军突破了，左侧将军楼也失守了。看来只能按预案转移布防，否则关东军包围圈一旦合拢，145团必陷万劫不复的绝境。位于龙儿峪的一线部队由五里坨沟门撤退下来，位于高山涧口龙儿峪左侧的部队由二寨沟撤退下来，扼守炮筒沟口退到二寨沟的部队也撤退下来。于是一时间帽山东南西三面人流滚滚，而日军的飞机就像鱼甩子那样一趟又一趟地往帽山甩炸弹。占领将军楼的鬼子也用几门大炮对准帽山这个制高点攻击，龙儿峪左侧的敌人用机枪向帽山扫射，北山的敌人也向帽山射击。帽山上的7名战士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面向北山射击。守军官兵在帽山哨所的掩护下迅速向南撤退，硝烟弥漫，尘土飞扬，但7名勇士始终坚守阵地。电话线断了，戴安澜曾经命令士兵跑步通知帽山的军事哨所转移，但是传令兵在半路却遭到鬼子的炮弹袭击，不幸遇难。下午25师的官兵大部分撤退到南关和南天门，但7勇士因为远离主力部队，通信联络中断，没有听到撤退的命令。7勇士的坚守惹恼了日本鬼子，他们动用飞机大炮对这个弹丸之地进行轮番轰炸，轰隆轰隆，噼里啪啦的，宛如5雷轰顶，山崩地裂，弹片夹杂着10片横飞，尘土裹挟着硝烟弥漫，帽山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北平硝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北平抗日的历史真实。 作品既有对国民党军队和日本侵略者在古北口正面战场殊死搏战的详写，更有贯穿抗日全程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在冀东、平西、平北敌后根据地的抗日纪实，充分体现了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胜利的历史观。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长篇报告文学《北平硝烟》。 这些来自安徽蚌埠的新兵，有的根本不会投掷手榴弹，在战场上学会了投弹，有的压根没有摸过枪杆子，他们在战场上学会了射击，凭着年轻臂力大，他们投掷的手榴弹距离很远，杀伤力很大。大部队离开后，他们仍然顽强狙击来自龙儿峪方向的日军。日军看到山上有人顽强抵抗，以为山上驻守着大量的兵力，动用飞机和重炮反复轰击，炮弹将帽儿山削掉两米多，又组织步兵强攻。七勇士他们躲在山岩的后面，凭借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以一当十，必杀日军100多名后也相继壮烈牺牲。日本鬼子攻上了山头，猫着腰端着步枪东张西望，他们以为山上一定有不少中国士兵，却发现只有七具中国士兵的尸体，这才晓得这个军事哨所只有七名士兵。就是这七个士兵打退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忠信、勇武是武士道精神的精髓，武士道精神崇拜强者，佩服忠勇。日军对这些中国士兵的忠勇十分钦佩，派人把七名士兵的遗体背下山，在山的阳面挖了一个长方形的大坑，把七具遗骸摆放好，还在坟墓前竖了一块木牌，用中文题写“支那七勇士之墓”。攻占山头的全体日本官兵在坟墓前列队，由长官率领向七勇士默哀。如今当年日本人竖的木牌早已经没有了，帽儿山脚下竖立起一块纪念碑，我在七勇士纪念碑前深深的鞠躬，向为国捐躯的七勇士表达我深切的敬意。平调古北口英烈还有一个必去的地方，那就是肉丘坟。82年前，古北口发生了感人的一幕，战区百姓目睹抗日官兵的英勇无不感动。为了不使阵亡官兵暴尸荒野，每次战斗过后都有百姓偷偷地收敛掩埋官兵的尸体。1933年3月中旬，当地民众应十七军的请求，在古北口附近搜寻到未及掩埋的第25师官兵尸体500多具，各村纷纷捐献木材，有的老人把给自己预制的棺材也献出来，各村木匠一起动手，几天内就凑齐500多口棺材，将阵亡官兵装殓。民众还出动100余辆马车运灵柩到通县，送上火车运往25师官兵的老家安徽蚌埠立墓安葬。5月下旬，古北口战事已经结束，但是仍有许多抗日官兵的尸体遗弃在荒僻山野，有的已经腐烂。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捐款，古北口商会牵头，古北口令公庙道士王乐如发动民众上山收敛，共收敛抗日官兵尸骨360具，统统放在古北口南关外的西山根。老百姓们含泪在古北口南门外挖了一个大坑，铺一层芦席，放一层尸体，每层摆放60具尸体，整整码了6层。填坟时土不够， 各村民众都去背土，填起了一座直径18米、高8米的巨大坟茔，取名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公墓，并立了一块碑，作为中国爱国官兵抵御日寇入侵的见证。这里后来被当地百姓称为肉丘坟。我去过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那是美国最大的国家军人公墓，那里安葬着历经战争洗礼的军魂，那里安葬着曾经帮助中国抗日的陈纳德将军。那里绿草如茵，每年以5400个新墓的速度扩张着。在那里，我看到美国人虔诚地为二战中的英雄献花，不少人站在纪念碑前哀悼在战争中牺牲的官兵。美国人至今还在寻找他们参加二战官兵的遗骨，谁找到了就给予优厚的奖金。日本人在广岛纪念碑上把死于原子弹轰炸的20多万人的姓名都刻了上去，而古北口的肉丘坟里埋葬着几百具尸体，有谁记得他们的名字？又有谁知道他们是何方人士？ 北平硝烟的作者孙经言喜欢行走，在北京很多的抗日遗址穿梭寻访，他尤其注重寻访健在的当事人、见证人。正是以这种方式进入作品的写作，作者就不仅是一个外在的叙事者，而且也成为叙事对象的串联者、新内容的发现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北平硝烟是一部北平抗日战场的当代寻访记。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这座坟只有一座朴素的墓碑，2.5米高，碑额上面用繁体字镌刻着“癸酉年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公墓”。中华民国23年3月。不仅是肉丘坟，为了写这本书，我去过很多烈士陵园，有的照料得很好，有的已是荒烟蔓草，分外凄凉。我在一些烈士陵园里发现地上落满了厚厚的树叶，墓碑年久失修，爬着一层层青苔，碑文的字迹已很模糊，很少有人前来问津。我在古北口景区讲解员张桂芬的陪同下第二次来到肉丘坟，他告诉我说，我在这儿看过坟，傍晚一个人不敢到这里来，这是一个阴气很重的地方，暮色苍茫，寒风瑟瑟，坟墓上的枯草在风中摇曳，几只乌鸦在空中掠过，发出凄凉的叫声，使得陵园更加显得空旷寂寞，还有点瘆人。我走进肉丘坟，恭恭敬敬地在墓碑前三鞠躬。张桂芬告诉我说，徐廷瑶的儿子徐先惠先生来过古北口抗战馆，老人默默听着讲解，一言不发。看到父亲亲自书写的电文和日志，他停下来，逐字逐句看得很仔细。徐廷瑶的儿子徐先惠先生是一个瘦小的老头，个子不高。我陪同他到肉丘坟悼念，迈台阶时他腿脚不利索，我搀扶着他。在墓碑前，他敬献花圈后，深深的三鞠躬，磕了三个响头。他当时住在美国，满怀深情地说， 我早就想回来看看了，只是我的太太身体不好，需要我照顾，她今年2月去世了，我没有牵挂了，第一时间就来古北口悼念。 我告诉张桂芬说，徐廷瑶后来成了装甲兵之父， 他研究装甲兵装备很有成就，这就是起源于古北口战役国民党军队没有坦克，而他亲眼看到日军用坦克碾压国民党士兵的尸体，深受刺激。徐廷瑶不仅会打仗，而且文笔很好，他撰写的《陆军第十七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碑文很有文采。这块碑早先立于南京玄武湖凉州四方碑亭内，又称徐廷瑶碑，1965年被炸毁了。碑文约1800字，真实记载了长城抗战时的形势、古北口战役的过程、激战状况和立碑目的，是研究长城抗战、古北口战役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特摘录一段如下：记此一役，我军参战始3月10日，奉命调回起5月19，以血肉之躯当心锐之器物，贤能奋死不顾，忍饥渴，遇刀火，以期遇强寇而为疆土，为时70日，忠勇将士伤亡万余，而乾坤苍夷，山河未复，死者不瞑目，生者更将何以筹谋于未来。捐士丰碑，不禁百感攒胸，激愤摩天，允涕不能抑也。今兹记述，非独痛惜以往之英灵，亦所以明军人为国之天职，使强邻劲敌之五人之所以舍生求死，甘讥粉而不辞者，其道实存在乎天壤之间，故无恃强凌弱可以永存，而亦无待乎偷安可以幸存者也。既今以往，我国民服错服内，服药服金，为时是物，为本是从，以自立而自克，即救国图存之道不外乎是，而我军民巨万之牺牲，恕不为虚掷矣，是为计。中华民国24年5月，无为徐廷瑶计，故无恃强凌弱可以永存，而亦无待乎偷安可以幸存者也。这话说得真好，正是缅怀历史、珍爱和平、爱国强国的最佳诠释。在古北口长城一线，至今还能够发掘出当年长城抗战时敌我双方使用的武器残留物，可见当时战况的激烈。1997年，时任民革中央主席的何鲁力为古北口战役纪念碑题写碑文。我问桂芬说，清明节来这儿的人多吗？他告诉我说，清明时节社会各界来古北口肉丘坟悼念的人很多，我7点就上班给大家讲解。最令我感动的是参加过长城抗战的将士的后人来悼念。有一次我陪同一对从台湾来的老夫妻参观肉丘坟，老先生对我说， 我参加了古北口战役，我活下来了，可是我的战友就留在这儿了。我要在我的有生之年再来一次，我忘不了他们。 老夫妻俩手捧鲜花敬献在纪念碑前，献完花还磕头。90多岁的老人了，白发在风中吹拂，步履蹒跚，我的眼泪当时就忍不住了。听着张桂芬的讲述，我心里一阵酸痛。长城抗战失败的原因很多，日军武器精良，训练有素，而中国军队没有做好充分的战前准备，武器装备落后，战时通信联络不畅，军心整合不好，各部之间缺乏信任，都想自保，战场协同不力，等等等等。但最根本原因还是国民党中央政府所执行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以战求和政策， 直接导致了包括古北口战役在内的长城抗战的最终失败。1933年5月24日，日军进入顺义附近，距北平仅50多里。京东日军占领三河，逼近通县，保底日军紧逼湘河，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同日，日军借口保护日本侨民，派步兵600余人携带大炮、机枪进驻北平城内。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报告文学《北平硝烟》，作者孙经言，演播阿达，编辑天时，制作丁力。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心跳血口 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5点继续收听。